Thank you.

Thank you.

98.6兆赫，欢迎收听。线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日本女小提琴家西崎重子演奏的中国小提琴作品，曲目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独奏曲《在西北草原上》，牧歌《新春乐》， 渔舟唱晚、情歌、新疆之春，捷克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甄豪杰指挥。 Thank you. Thank you.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